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我喜欢的人都来了啊，一个是背叛香港长期在我们北京居住这个陈冠中先生，这一位呢，哎呀我一下就没认出来，原来是乔家大院里的江雪英，但是啊跟电视上那个比较丰满圆润的样子，这真人看见瘦成这个样子啊。 其实那个大部分演员都是这样，生活中都特别瘦，上镜头都感觉不到。 哎呀真是，他一说乔家大院我一时没想起来是谁。哎，马伊琍啊，相当我喜欢的这个角色的演员啊，这个啊要是我当时看着电视剧，我说要能娶到这样的真不错 啊。现在也真不错啊。 你怎么眼神这么贼呢？ 我看你们这么瘦还在说自己啊不够瘦，那以我这样就不要见人了。这 你这叫有仙风道骨，在北京培养 仙风道骨 啊。哎你们两位啊，我觉得咱们提一个最近的事儿，大家都在说《夜宴》，冯小刚的电影，你还没看是吧？ 我还没来得及看。 有的人说的真尖刻，说听说那个不看后悔一辈子，看了后悔一辈子，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部片也有这个说法吗？啊，好像每一部大片都有这个说法是吧？ 为什么？你看了吗？ 我看了。啊， 感觉如何？ 我就是给他最后葛优死的那一场戏弄的。感觉完全扭过来了。本来觉得他不错了。 哦，是吗？ 但是我作为普通观众都是最后结局怎么很重要的嘛，然后我们走出去就可以告诉别人，哎，好看啊不好看啊，一般啊这样。我现在说不出来了，口里面好像有股很奇怪的味道，不怎么说了这样。 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这个电影的特点，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电影大圆满的结局你看完了啊就算了，但这个会让你觉得特别扭，就老得想这个结局，也许是他的一个特点。 你光好的想法 了， 对， 你看 对 你耿耿于怀了，说明现在这部电影还没离开你， 起到作用。 哦，没有，这部电影没有离开我。 其实我觉得啊，怎么说呢，我倒觉得还不错。这个起码能吸引我一直看下来，当然还有那个损的说还不错，至少比无极强。 有很多人这么跟我说。 是吧？这我看这个经典性的评语。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见，我你知道我看电影啊是有名的没有什么见识的人，因为呢无极我都觉得挺好看，所以不能相信我的话。但是我现在看这个电影，你知道我有个什么印象？我昨天晚上也看了，我觉得电影啊跟观众之间的关系啊，就像好像有点像做买卖，你觉得哈？你看这个电影，我也觉得叫什么叫值回票价呢？就是说该打的也打了，该脱的也脱了，是吧？该穿的也穿了，该花里胡哨的都花里胡哨，该特技的都特技，他都提供了。 对， 有人虽然挑了什么七大硬伤，但你看我这种见识短浅的，我也没大看出来。我觉得能被吸引着一直看到最后一刀。 我也是用普通观众的心情去买票去看的，所以我才不能接受最后的结局。 我昨天碰到一朋友，他说周围所有的人都说特别不好看，但是他就觉得挺好看的。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他说这是叶景天老师设计过我觉得最好看的那个衣服了。然后他说那个， 所以有评论说叶景天压过冯小刚，正如章子怡压过葛优。 对，然后他说除了那个观众不太能接受的比较莎士比亚式的那个台词以外，他说其实他觉得挺好看，而且他确实最后又加了一句说就是比无极好看。 那挺安全的说法，比无极好看，是吧？ 其实我关心的事儿啊，都不是说夜宴，也不是说冯导演什么了，就是这几年来啊，这个所有导演拍的大片，我就感觉到一个什么呢？是像做买卖似的，都给我了，按说我也值回票价了，就是说不看真是会后悔一辈子，应该看。可是呢，看的时候里边的演员不断的在流眼泪。你觉得没有？可是很少出现我年轻的，我过去的时候看电影，我会跟着他一块流眼泪。就是所谓叫这个共鸣啊。哎，这是，所以有人就说那么一句话嘛，说叫这个电影啊，让人想到什么呢？镀金时代。你看这个衣服，镶着金边的。其实人家讲了，这个电影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情况的反应。这都怨不得导演，他拍出来的可能就是大家伙现在 最想看的， 最想看的。你像那天徐子东老师还在这儿讲，我觉得他讲得很对。我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他说对不起，真正的劳苦大众、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爱看什么呀？他们爱看格格，他们爱看荣华富贵，他们就爱看这个浮华。所以你看，为什么叫夜宴呢？这个名字很有时代感。 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分得很细。就刚刚提过莎士比亚化，其实在英文的现在的评论里面，如果说一部电影是莎士比亚化 Shakespearean、其实是个贬词，就是说这部电影里面的情节太夸张了，或太多转变是有点巧合的，其实都有点贬斥。但我们现在觉得莎士比亚是好的，一定是，这不是说莎士比亚当年不伟大啊，只是我们莎士比亚画的东西呢，Shakespearean的东西呢，其实是有带点贬的意思的。莎剧大部分演的都很闷的。 哦，是这， 但是那个影响太大了，莎剧的 对白舞台化， 对 白舞台化。但是舞台化就不好吗？ 就是其实以我们就以前是学戏剧的专业本身来说，就是这是你必须要学的一个基础，就是莎士比亚化的那些语言，但其实是特别难表现的，因为它太虚浮了。就是说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电影很多为什么不能让你来流眼泪，因为它离我的距离太远了，他跟我的生活不能贴近，就是我不能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主人公此时的这个内心的疾苦，所以我不能跟他一起掉眼泪。但是我想看，就是我不能成为的那么一个角色，或者我不可能是皇后，我也不可能是公主，但是皇后和公主她也会流眼泪，她也会这样那样，所以就你是用一种就是比较虚幻的方式再去体验她的那个主人公的那种心理。但她是离我离 我，那我跟你说一个反正，有时候也不一定，你看大猩猩流眼泪，人都流眼泪。你看你说好莱坞大片，咱就说美国人傻，好莱坞幼稚，但是为什么你不能不承认呢？这个我就说电影像做买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买卖就是要赚取人的眼泪。你甭管是怎么着，是不是是骗的还是什么，你看金刚很多人会流眼泪，对吗？ 对。 甚至是像泰坦尼克号，他也流眼泪。你说这个离咱们也很远。 但他讲的是最普通人的那个心理，就他是踏踏实实的爱。 就所谓人性深处、 对对对，你就把金刚当成一个人了，那时候已经。 那我们中国大片选择不多。我们的发行如果不是大片就不会有800个拷贝啊这种情况出现。我们的观众如果不是大片，他不愿意掏这个票价去看。这个票价相对于外国差不多人均收入是2万美金到3万美金这些地方的票价一样。所以电影是一个奢侈品嘛，不是大片就不买。但是中国能拍什么大片呢？搞来搞去就是古装片。 按说要是现实主义的讲，中国社会现在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是最好的电影素材。这社会发生这么大的这个变化，人的这个精神这个这么复杂混乱，按说是呢。所以我跟你讲，导演也不容易，谁他并不见得都能干他想干的事儿。为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呢？说来今年年初冯小刚导演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做过一回我们的节目，他谈到过，他说我为什么要拍《夜宴》这个电影。当然冯导演说话特别幽默哈，有时候弄不清他说的是真的假的，我也没有什么恶搞的意思哈。但是咱们可以看看，他当时说他的这个动机，可能你都想不到。咱们来看一下。 长期以来呢，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认为拍喜剧的，就天生好像不如那个拍那个正剧啊悲剧的人。但我这种想法，人家说你真的小刚，你真不用被这种庸俗想法左右。但我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我确实就被这样的想法欺负，你说是吧？然后不仅是这样，你看金球奖颁奖的时候，喜剧类最佳男演员， 对 喜剧类，他怎么不把这喜剧类给放到最后颁？ 对， 还是就是喜剧 小丑在最前面出场。 然后呢就觉着好像喜剧容易，喜剧什么，我呢就是觉得拍喜剧是最难的。 对， 然后我觉得能把喜剧拍好其他都不在话下。然后呢我就想，那我一定要给你们拍一次，就你们觉得这个高级，这个深刻，这种类型的电影了不起，我们拍喜剧的人好像就不如了。好，我们拍喜剧的人，我们拍一个这个，我们不见得比别人拍的差。是怀着这样的一个， 可是要当心啊！你这弄不好也把悲剧拍成喜剧。这现在这大片一般的感觉就是， 所以我们 很 我们很紧张，在讨论的时候，在剪接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在人死的时候观众笑。 所 像夜宴这个电影啊，我想的事儿倒都跟这个电影没关系了。嗯，我就说你看网上说啊，夜宴这电影的别名你知道叫什么吗？晚饭。 啊， 你感觉到这俩词儿的区别吗？ 对， 夜宴它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晚饭。 其实就是晚饭，但是不一样。夜宴就是更浮华、更奢华。你看现在这个一有颁奖啊什么的，嗯、用我们主持人用的词儿都是豪门盛宴。 嗯，对。 你感觉到现在中国人喜欢什么吗？一说世界杯，这家伙就是什么什么特别爱用，报上这一登就是豪门盛宴。 嗯， 咱们怎么这么喜欢豪门盛宴呢？ 哎，真的是啊，你说到这 虚浮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多了吧。我记得我以前在几年前就看过一篇报道，就是那个报纸上说，他说现在的外国人在质疑中国很多年轻人的那种喜好，比如说他们喜欢奢侈品，然后爱抽烟喝酒泡夜总会，然后他们说 你喜欢吗？ 我是有一段时间确实喜欢，大概在几年之前，但是很快就过去，现在我很讨厌那种生活方式。他说美国的年轻人在其实在很早以前，大概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他们喜欢泡夜总会，喜欢喝酒，喜欢这样用这种奢华的方式过日子，度过这个良宵。但是现在他们更崇尚的是田园式的生活，就说其实现在中国跟美国就颠倒了，就应该是应该是美国人，就说或者是发达的西方社会更崇尚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我们摒弃了，我们反而是喜欢他们之前的那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是其实最后一定会回归到自然。 对，我年轻时候呢住在香港尖沙咀，现在想起来那个区是一个非常可爱很好的地区，但是我小时候不觉得它好。我整天在想啊，香港现在有些高楼大厦了，特别好，大商场出现了，特别高兴。 嗯， 后来整个香港都变了，大商场跟高楼大厦。 对，现在就是。 现在就回想起，哇，原来那个是特别好的社区，现在还只剩了几个小小的几片这样的东西了。 你知道，这事儿报道说嘛，陕西有一个县里，这个县负债，这个县只有县里边只有40个干部，然后呢，他要盖一个3层楼的办公大楼，盖这个办公大楼有80个房间，盖这个楼它负债120万，贫困县呢，那个年收入一般农民才1600多块钱，他怎么办呢？还不起了，他盖这个大楼，于是他就说下边这10几个村每个村必须在我这儿租一个办公室，就这样啊。你说他什么心理驱使他？所以人家现在就有人说呀，就说这个中国人现在就说你认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这个有关系。比如说并不仅仅是大的才是好看的，并不仅仅是新的才是好看的，是吧？并不仅仅是那种金碧堂皇的。 那当然。 可是啊，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咱们过去太缺这些东西了，曾经穷疯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所以这时间太短了。 我现在喜欢的地方都是可爱的。 嗯， 那什么地方能用可爱两个字呢？北京能用可爱两个字吗？大概用不上的。你看欧洲的， 你在北京待着不走 的。哎呀，北京有其他的吸引，这个说不完的。 什么吸引呢？我倒是 有人的哈，有文化什么。 啊，这是女人和文化吧？ 女的、男的，也有男的，有女的，两个都不是的，都有啊。但是 你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吗？他作为一香港人，他说北京的女孩好啊，仅仅因为你是艺术家就能跟你上床啊。他的名言， 上床是他加上去的。 在香港碰不见这样的 啊，这真正的代表北京是中国那个政治文化的中心。不过我一直不喜欢那个平安大道那个。我特生气他那个， 为什么 千篇一律的所有的门脸都一样？我记得改造之前我还能看见这个饭店是这样，那个饭店是那样的。我觉得最吓的是平安大道刚刚可以通车的时候，满街挂着惨白的那个灯笼。 嗯， 为什么是白的？我觉得你挂一红灯笼还行，就挂惨白的灯笼，后来灯笼倒没了，但是现在就我在平安大道上，我常常迷路。我只要不看前面的指路牌，我不知道这是宽街还是什么张自忠路，常常就走错了，所以没有特点，看不到特点。 他说，我跟你说，前一阵鼓浪屿，我有一个朋友第一次去，跟我说，说我到那儿应该看些什么？我说那儿啊有一个海边的园林，还有个钢琴博物馆。我说不过最值得看的呀是那儿的老房子， 对对对对对， 那个巷子，对吧？ 对对对。 可是他那鼓浪屿给我打电话， 他哪来的老房子，在东边西边不都是新的吗？我说这怎么可能不是老房子吗？ 有在很 鼓浪屿还有。 不，我跟你说，后来我去了，我知道是为什么。当地啊可能还是保护，花了一大笔钱，说我们要整修，但是我一看工人们正在干什么呢，比如说原来这个门梁上有一个雕花的，他拿那个石膏啊给盖住，然后重新按着这个图样，今天的工人都等于给你外边覆盖上一层新的，它是新了，它是新了，所以我的朋友找不见老房子，说全是新的。 其实恰恰最好看就是那些旧的东西， 对，斑驳的那种木条，就我记得我去，对，我去鼓浪屿拍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他们好多小旅店特别漂亮，让我想起那个有一叫战争回忆录的那个不是，是那个是不战争回忆，就是那个马龙白兰度演的那个叫什么， 马龙白兰度 现代启示录， 现代启示录、 啊、 对 对 对, 对， 就刚开始那个年轻人躺在那个越南的那个旅馆里、 啊、 就特别像那个那种百叶窗，然后我就在那，我就觉得时间像时间倒转一样，我就在那儿站着会一直发呆看着那些东西，但这个是特别漂亮的，但是生活在当地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他们不会意识到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 人的美学真的变的， 嗯， 以前我小时候看到这个叫重庆大厦呢，觉得哇这个大厦太难看了，里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啊，后来觉得这个是香港特色，自从黄家卫拍的是重庆森林之后呢、 嗯， 外国朋友来到说，哎，带我去重庆大厦看看。我每次带他们去，他们都非常喜欢的、 啊。重庆大厦吧， 太奇怪了，这空间，对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曾经被那个海内外的那个人呐、啊、臭骂我，甚至上纲上线说我是台独分子。我说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台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了趟台湾，然后我在节目里，台湾有个旅游胜地叫九份，九份这个地方它保存的是侯孝贤电影里的很多场景， 悲情城市， 哎、就是香港某一个不是台湾某一个年代建的那种临建房啊、 嗯， 那种临建房、 嗯， 哎，人家保留下来，甚至还有茶馆那是旅游胜地，非常漂亮的。我拍了很多照片，嗯、然后回来我在节目里就开始说了，我说你看这个房子对吧，有点像我们这个东莞甚至深圳、 嗯、 某种临建房， 嗯， 哎，我说但是呢，换了一种眼光看看啊。它是旅游胜地，它是文化一种记录，旧旧的。结果我受到万炮齐轰，说你，说我没见识，说你啥眼神啊？ 嗯、 那玩意儿破破烂烂的，我在那个什么东莞高速公路旁边整天见，你觉得这好看？它垃圾堆。 嗯、 你们就然后上纲上线说这人肯定对台湾的感情有问题，所以说我是台独分子，跟陈水扁一波的。你知道，我就觉得台湾人尚且啊，他的文化当局你还别说，他有这个眼光，就是不要说几千年前。几十年前的东西我保留下来啊，也可以，就破的旧的也可以是美的，真的我走在那儿啊，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侯孝贤电影里那种有点悲情淡淡的忧伤，哎呦，那个东那个味道啊就有， 嗯，是时光倒流，有点、啊、 对，看那个《新民周刊》上面，他讲到秦淮河边的那些老房子要拆掉， 嗯， 然后很多那个以前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都觉得特别的可惜，因为这个真的是以前的那么多年历史的东西在里面，它包括了秦淮河边的妓女，那种说那他们的妓女是真的是忧国忧民，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 而且都是艺术家， 对，然后就要被拆掉了、嗯、完了我前两天又看到电视里说到那个安徽的那个他们以前的徽商盖的老房子保留不下来了，因为他们好像不会有人拨款专门维修这些老房子，最后没有办法，只有一个村里的人是这么干的，把这整座老房子的门脸全部都拆下来，窗户运到西班牙还是哪里，在那个地方盖成了一个博物馆，结果在当地特别的火，就赚了很多很多钱。后来他们在想，我们是不是在中国保留不住了，我们是不是能有这个办法把这个东西送到国外去让他们来维修，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遗憾的。 你卖国了， 对， 这审美真的会变的。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年轻时候的就赚了点钱，就想带父母去欧洲旅行，谁知道把父母带去欧洲旅行，就一直给父母抱怨，你带我来看这么多旧东西干嘛、 嗯、 啊，到希腊也是看旧的，罗马也是看旧的，而且走这些小巷里面的小房子，有点小庭院，很可爱的小广场，那么广场都小小的，特别有人气的，然后这父母都觉得不怎么样， 不带我去看新东西，看旧东西。 是因为父母那个年代他们穷怕了，他们就是已经就是处在那个环境，那种这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他们来说那是不美好的回忆，可能他们想希望看到奢华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啊，这实际是太可以理解的。有人骂了，说这是暴发户的时代，说是什么什么时代，但是你得想一想我们的出身。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还有，咱是刚才说了这么多呀，我总说，你比如说这个电影，你不要去说导演，什么电影就是什么社会，就是什么时代的反应一样。你说建筑，你说这个那个，其实呢又跟人，你说的这一切啊，其实也影响咱们的感情。你看哈，好像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你不是可能小哈，有小花，小花这种电影，什么庐山恋，你甭说它酸不酸，当时是很觉得是很真诚的感情啊，到后来有个叫小街， 对， 你知道我的最后一个，说起来还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看那个还流了一回眼泪，打那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说呀，像电影像卖东西的，我觉得呢值回票价。他导演都给我了，可是呢我好像很难共鸣了，这个里边就是有点真诚的思考还是真诚的感情那种东西啊，我觉得缺失了，又或可能是我变得麻木了，就是我感受不到。 那我自己已经有某一种美学疲劳哈，是什么呢，就是对穿盔甲的是吧，穿武士的盔甲的这个这种装扮我已经挺疲劳的。另外一种我挺疲劳的，就是比如说有藏漫很多的这感觉的古装片，现在真的夜宴是说的非常极致了，这方面我相信还有一两部可能会做，那再下去大概就差不多了，我想可能会变了，这个时候 很多人他们比如说我去西班牙去了半个月，然后他们会问我说你最喜欢什么，我说我会建议你们将来要出国不要去首都城市，我觉得所有的首都城市都一样，都是大广场、喷泉、高楼大厦， 我们县里都是天安门， 全部都一模一样。但是那些小城市真的让你觉得美得不得了。你看那些民居门口的阳台上的摆的花，城里给你们看的花，然后那些你觉得特像那个老房子的那种咖啡馆。